却以为你还没睡醒。 现在车上乘客剩我一个，只能看着身边空位回忆着我们抓过情人的

是我稍纵即逝的来不及错过你，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？ 房内没有人接，煮一夜咖啡，为你倒了一杯。白天黑夜你去找谁，我也没睡。孤枕难眠，是地球时差在作祟。啊，还是我脱轨。你说萤火虫多美，我的心就飘雪，拒绝你的感觉。莫非心碎更能挣脱离别，想你爱已花美，让我走不进你的世界。 LA 的我像 Tokyo 的你，我也试着接受他们没有交接，看着你伴飞，飞出我的视线，没回报别好嫉妒，你头也不回。日以继夜，想念又在眼里作祟。我无言相对，樱花在风中翻飞，给我的一切，别爱你的拒绝。也许爱敢像樱花般飘绝，却像那的完美，像你擦肩而过。我的泪，对你的感觉，莫非心碎更难挣脱离别？想你爱已花美，想我走不进你的世界。 着我的侧脸，回头看踏过的雪，慢慢融化成草原。而我就像你，没有一秒曾后悔。 爱那么绵，那么绵，管命运设定有谁离别，海岸是月让人留恋，总是美得越蜿蜒。我们太倔强，一点都不忍再反对。 深情一片炽热蔓延，嫉妒轮回恋恋不灭，把岁月铺成红毯，牵着我们的极限。 谁在乎